22:0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3号大暑之夜的男左女右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的一首歌曲来自南方女士，这首歌的名字叫 The Stars 啊，星星，在天上挂了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那种星星，或者是 The Stars 就可以叫做明星，跟大家说 She's a star， 就那个她就是一个明星，你可以做她的一个fan boys 之类的，或者你就是跟他的一个那种就绝对的 fans boy 或者是 fans girl， 明白懂、 你就跟着他玩， 那是你 idol 啊，都懂都懂。这些年呢，听广播的朋友们哈，在这个音乐世界当中肯定有你们自己喜欢的偶像，那今天呢我带来的第一首歌呢就是今天过40岁生日的燕姿。 他才40岁啊，那还真是值得恭喜一下， 而且马上就要做二娃老母了。 那真是值得佩服一下， 生日快乐。 胸口已经存容洗礼，再遥远都跟随你，若滂沱大雨不曾见证，海角相偎依，一角怎么会是比邻，向后已经吞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世的青春怎能 人的青春，甚至是后青春，都充满着言辞的歌曲。所以在今天把这首《伤好的青春》送给这位真的是天生哈、就具备了独特的嗓音啊，演绎歌曲的这种独特，我觉得是一般人模仿不出来的啊。 嗯， 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特色。 要不说他有特色的小、小天后呢，当时这么说的。 对，我永远都记得，2001年的时候哈、我那个时候那人生跌入谷底哈、哎呀，那闹心的哈。 你不说的不是他自己吧？ 我说我的啊。真的是在《天黑黑》那张专辑啊，还有在《我要的幸福》开始懂了啊、在那样一首又一首歌听着听着，突然间明白了，爱情是流动的。 人生跌谷底的时候，其实一张专辑，甚至是只是一首歌，或者甚或是 救命稻草吗？ 一句话，歌词中的一句话，其实就可以救一个人。 对， 他 命中红心， 听他一整年、 甚至以后再听到他，还是会想起那段时光。然后这个歌者呢，就融进了你的生命里。我想很多人大概也有这样自己喜欢的歌手，但是呢，在这档节目当中，他不是点歌节目了。 嗯， 所以呢，还给我们发点歌消息的听友们啊，是时候呢，可以选择收听或者是入睡了，因为这档节目呢是我们已经准备好的一些歌曲，同时呢还有一位红人，他将和我们在一起互动。在第二十段呢有暖文章、冷笑话，剩下的就是我们在睡前了解一下大家今天的心情啊，然后在开启哈全新的一天之前的美好心情，就这样了啊。 我 你能做到吗？ 我也是这被这几天那个暴雨给闷的啊，据说又要来 暴雨，而且还有很多消息哈，确实让我们的这个大雀丧多了很多哈。 大雀丧 就是大而确定的悲伤、难过、 大雀丧、 伤心、大雀丧、丧气的丧， 还真是大雀丧、 是不是、 嗯？ 对吧？很多新闻消息都会让你突然间萌生了一些恐惧感呢、或者是一些不安感，但是呢，我们相信哈会有一个水落石出啊，也会相信将来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少，好吧？ 嗯， 此刻呢，让我们想点轻松的啊，并且呢，全新的一周开启的时候呢，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暗示，对吧？ 嗯， 生活嘛，生下来活下去。 现在这会拆字玩呢？ 这大家都这么劝慰自己吗？ 好，一首《Athlete》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内流浪的 Records》，送给大家。 OK， 我们希望一会儿1602红啊能冒出来。 Me free as the needle hits the record over and again. Now you're my best friend.You're my best friend. For come with me as the needle hits the record. You're my best friend.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其实他唱的是 Needle on the record、Needle on the record 来自 Athlete 怎么感觉不太开心的样子啊？ 运动健将 状态不是很就是遇到开心的事情的那种声音哈。 对， 听着不像是好事儿呢。 是啊，你觉得这个歌曲它无非表达三种情绪，一种就是开心，那是你最喜欢的，比如说亚当杨他们那个舞曲， 你大部分带的都是不开心的。 还有一种呢，就是不开心，就是你说三失人群，失恋失意失业的这种 中间地带，就是平淡、 对 吧。 还有一种呢，是不是还有一种是癫狂，你也不能说他是开心，你也不能说他是不开心，他是一种就是另外的一种境界，一种个性状态啊。那我并不是说他比趋于平淡或者是过门这种过路歌曲，这都不是，就是另外一种歌曲。在我的脑海中分类是癫狂状态，就是你比如说一些金属啊，你比如说一些那个快节奏说唱、 就应该也四种，不能只是三种啊。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 就是平静嘛、 对 吧， 你不 简单描述啊， 是 就是嫉妒生活，这就是一种平静的状态嘛、 这个最难，这最难。因为为什么拍纪录片大家都知道是最难的、你如果想拍出一个好的，剪出一个好的纪录片来，那比你就是诚心弄一故事片那样是难得多。所以你要是能写出那种就是顺理成章的流水般的，然后又是记录性的那种歌曲，那简直是太高了。 是的，刚才呢我也高估了这个周一哈大家这个求红的热情，以为两天没有节目啊，这个重新开始的时候是挤破头啊，大家都争抢啊要当红人、天真了。 对， 目前呢没有特别 躲雨啊，来不及呢，那阵真红， 没有特别成熟的红人哈。如果想当的话呢，还可以继续来求红。新的一周开始了，同时呢也是七月底，今天呢也是24节气的大暑，这意味着夏天呢已经到了它最热的时候了。 对， 不光是我们体外感觉到的热度哈，同时我们内心里也会有一些应该是大半年过去以后的一些想法的一些躁动哈。 所以你大暑，你还是多少你要感谢几场大雨，起码它能让你凉快凉快。 还有，水逆要来了。 姐姐，秋水朦胧，闭上眼，梧桐吹乱满山黄雨。 苏打绿演唱的故事， 颤悠悠，麻酥酥，唱进你的心扉里， 而且是有点古韵风情的， 这就是那个秦风他伴着后面那种二胡，让二胡跟他一起颤巍起来的时候的一种状态， 还有中国风的编曲哈， 是 配上他独特的嗓音啊，在这个夏夜里也会给我们一丝清凉哈，略去那些浮躁的，那些可能听到的、看到的，让你觉得触目惊心的，心里会很焦灼的东西，对吧？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先暂时抽离出来啊，等待一个具体的调查，我相信最终会水落石出的哈。 是， 这里是男左女右，我很喜欢报这个时间。22:22，马上就到22秒， 特别22的， 就是好事成双嘛，对吧？有时候人需要有点自娱自乐的这样的能力哈。 特别成双成对一个时间段。 是这个小熊，对不起，跟我说丽有求红的了。 是啊， 虽然有求红了，但咱也得挑挑啊，对不对？ 还挑呢？ 咱不能这个你要红我就让你红，男左女右都沦落到这种程度了吗？啊，尽管我们有一阵子都。出现过当天真的没有人红，还有过二轮红人啊，这样一些尴尬的局面，没关系啊，这都是在成长路上，即便是已经11年了，他也是在成长，对吧？尽管成长的这个速度啊，以及这个质的感呢，都下降了啊。 好，这儿有一个妈咪，新西妈咪，她做了妈妈的一个人，她特别喜欢今天开场歌哈。那个南方女士这个乐队你知道吗 ？Lady Tablin 啊，你是说我们那个听友给你留言 是 吗？ 对，你想要那个歌名呢？我告诉您，听仔细了，非常简单，叫 The Stars， 就是星星 ，The Stars 前面有一个 T H E 啊 ，The， 然后后面是 Stars 啊，这就是那歌名儿，出自南方女士乐队 Lady Tablin。 好的，这个小熊对不起啊，今天看来是真有心事儿哈，留了好几条言，他说。我今天啊去一家商场面试了，希望可以顺利通过吧，虽然现在还没有到水逆期，但是我心情真的是乱乱的 啊。你看着待会儿一下雨你更乱啊， 因为 整个7月26号 正式开始水星之逆行之前呢，它已经有前段的阴影笼罩起了，应该说将近有半个月的时间已经开始辐射面很大了哈，比如双子啊，可能各方面强烈的感觉比别人要重一些，但是说实话哈，随着这几年星象专家们就是和大家密切的互动之后，我们已经发现一年中的3次水逆已经开始百毒不侵了，你不觉得吗？ 这个倒是比较简单，水逆它顶多告诉你会怎么，可能普遍会发生什么，它不像黄历似的告诉你不宜干什么，因为只要那期间它只有一句话，诸事不宜。 然后会告诉你要凡事小心谨慎哈，尤其是逆就意味着它不顺行啊，它就会往回走啊。 你看咱们每天有那老人有老讲究，有那老黄历也是一种乐趣哈，他老翻那黄历看看今天宜干什么不宜干什么，还能看看啊，这个水逆这种 我经常也是看哈， 水逆不会告诉你宜什么不宜什么，直接告诉你就是。 哎，我们真的是告诉的。 告诉你，也就是告诉一笼统的嘛，就是说会有故人来找。 没有，我们会告诉你，在这段时间可以通过哈一个又一个事情的到来 啊， 然后自己把它解决掉。 那就是这意思嘛。 逆它有一个好的优势点，就在于有很多你过去逃避的问题啊，你觉得好像哎先放着吧，但是所有哈就是你自己以为能够暂时放的事情，问天饶过谁啊，它都会再冒出来的啊。

减弱后的十号台风安比的低压环流正在向北京附近移动，受其影响，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本市有分散性的阵雨，从半夜前后开始雨势明显加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阵风可达七级左右，提醒大家注意防雨防风和出行安全。明天早晨降雨持续，请提前出门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中雨，东转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北转南风四五级转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7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孙倩、李洪涛主演的仁义年度首部新排大戏《玩偶之家》近日亮相首都剧场。作为挪威戏剧家易卜生最负盛名的作品，《玩偶之家》对中国观众而言并不陌生。今年不仅是易卜生诞辰190周年，同时也是他的作品引进中国100周年。作品讲述了娜拉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是父亲的玩偶，结婚之后是丈夫的玩偶，缺乏独立的人格。在一次矛盾冲突之后，觉醒的娜拉毅然离家出走，寻找自我价值。导演韩青和丛林说，经典的魅力在于永远有人在排，永远有人在演，对经典的研究是永远没有尽头的，越是接近越能发现里面的深刻。全剧的核心人物娜拉的思想变化更多不是基于自己是一个女人，而是基于自己是一个人，从人性的角度上去挖掘，表现的就是人在特定情境下的一种变化和追求。据了解，演出将持续到8月5号。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22:34.0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3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男左叶谦。 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个消息？ 选不出红人，坏消息肯定。 不，选出来了， 选出来了，好消息，这是好消息。 坏消息就是这个红人红过。 这也不是第一次， 你说这一天天的啊。 嗯， 后来我想了，既然大家这个曾经当过红人，现在又想当红人的话， 也红吧， 不妨这样吧，如果二次求红并入选成功的话，一次是120加的任务，对不对？ 对， 到你这儿就150了啊，就跟我们说满分有120分的，有150分的，对不对？ 嗯， 如果你想二轮求红的话，那你就得150条这个今天晚上的票房。所以王大宝别闹啦。 嗯，王大宝别闹了，你是真的红过吗？是真的红过吗？ 被举报了。 嗯，你改了 了名字过来， 有小隋啊， 你改了名字过来又来了一次红人竞争、 热情是可以理解的， 谢谢，因为人家怕咱们这儿没 周一尴尬。 对， 王大宝别闹了啊，今天晚上你作为一个二轮球红，并且成功的让我乌龙的王大宝别闹了，希望今天呢你能够达到周一买卖息的时候150条的留言量。好了，就这样吧。 好， 我们姐姐 说现在这个二胎都比较盛行啊，二孩比较盛行，然后呢很多人感触啊，就感慨，就哪怕是我发这照片，我看这个姐姐开始哄弟弟啊什么的，很多人都感触，哎呀，姐俩好，哥俩好的日子又回来了啊，什么这个老大带老二的日子又开始了，这个景儿又回来了，有多少年，十几年二十几年没见过了啊。但是呢其实呢真正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那时候也是哥俩哥仨的那个年代啊，七几年，我记得那个哥俩那时候的那个真正哥哥带弟弟啊，真正的那个感觉啊，我是弟弟啊，是这样的。我想起来小时候有一事儿，小时候呢有一次跟我哥出去玩，哎，在路上他捡了10块钱，说实话我不羡慕嫉妒那是假的啊，我觉得哎呦这人这命真好，嘿，然后呢于是呢我就赖着他，我就让他去小卖部给我买零食，必须给我买，必须给我买，要不然告我妈，那种，告我爸，然后我就以示心理啊，这种感觉。去小卖部呢，我哥终于给我花了8块钱，花了8块钱，捡了10块，我让他花了整整8块，给我买的这些东西啊。就在我当时，我感觉我心里啊稍微有一些平静平衡的时候，结果看见老板找了他42。 Cause you want love, and yes, you're loving somebody else. And I knew, oh yes, I knew I could control myself. And now they bring you back into my life again. And so I put on a face just like your friends. But I think you know, oh yes, you know what's going on. Cause the feelings in me, oh yes, in me, are burning strong.As you give, the more I want, so foolishly. But I will never be a stepping stone. Take it all or leave me alone. I will never be a stepping stone. I'm standing upright on my own. 得我哎急火攻心啊，我这人哎我心思直还，我哎呀我后来我为什么我就变得特别宽容大度呢？我小时候受过刺激，哎呦不行了，我现在想起来也是。 好了吧， 气死我了啊！ 你的这个环节过去了吧？ 嗯嗯。 哎，你别说，人很神奇啊！就是每当讲到韩美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会特别认真的听啊，我就很怕有什么让我这个非常暴跳如雷的点儿哈。 没有。 哎，你反而没他了吧？我都没听你刚才讲了什么。 没有没有 啊， 不是 笑点是什么？不知道啊。 不是我跟叶旭的故事，是我跟我大哥的故事。 哦，就跟韩美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不是我弟叶旭， 你又有哥哥又有弟弟， 对啊， 家里三兄弟。 对。 哎呀，这个齐全啊！好吧，此时此刻呢，要和你分享一篇暖文章，这也是新的一周和你分享的第一篇暖文章哈，我们大家一起共勉，好吧？ 好， 准备好哈，一起进入今天晚上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有一种成熟叫先管好自己。马云有一个演讲，他说今天的互联网界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大家讲创业就要高谈阔论，时代变革、行业趋势、市场走向等，而没有脚踏实地地去关注自己眼下的小事儿。有一次他去一个县上参加活动，听到一个县领导讲话说，欧洲乃至全球发生了巨大的金融危机，所以我们国家和县城的经济出现了严重的疲软状态。他听了以后表示很不认同，其实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外部条件如何跟我们有关系，但并没有太直接的联系。我们不能无视自身的实际情况，而把全部的问题转嫁到不容乐观的大环境上。后来他又补充道，我越来越明白，我的企业能走到现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关心自己。如果一个人不关心自己，不要希望他会关心天下。如果他关心不了自己的员工、家人、朋友，不要希望他会关心所有的人。我对这段话深表认同。我曾经有个同事，他经常向我抱怨道，公司的领导脾气怪、逻辑差、决策力不行，其他同事的思维模式单一、做事态度懒散、情绪不稳定，甚至是保洁大姐的地没拖干净他也要去管一管。刚开始我觉得他是一名好员工，因为他把自己真正当成了公司的一份子。可是后来接触久了才发现，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太管别人而忽略自己该做的事儿。比如他每个月的销售任务总是完不成，每个季度的考核也极少令人满意，到了年底他的奖金也总是被大打折扣。诚然，在职场上我们不能太自私，要敢于说真话，要有主人翁意识。但如果一个人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监督、指正、批判别人上，思虑过度，管得太宽，想得太多，那么这样的人其一没有大智慧，其二也没什么大能力，其三他的前途会很受限。因为如果一个人连自家门前雪都扫不干净，连自己分内的事情都做不好，又如何有能耐、资格、说服力去管别人往马上的霜呢？去操心你力所不能及的事儿呢？记得2008年汶川发生大地震时，那时我们县城的一座老房子突然倒塌，当时警察过来简单的处理了现场，也拉起了警示线，甚至还专门立了警示牌，要居民们绕道而行。可是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天已经黑了，他却非要骑着摩托车想要去看热闹，结果因为晚上视线不好， 他骑车的速度又很快，就被房子外一根外露出来的钢筋直接穿痛胸部，后果令人惋惜。其实这是人祸，不是天灾，原本它是可以避免的。在生活里，许多人都特别喜欢把注意力放在一些不好的人事物上，却忘了自己身后潜伏的危险、意外和问题。他们看似很关心，可是本质上是为了满足自己扭曲的好奇心，甚至有的人还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但是往往这样的人生活过得并不幸福，运气也总是不好，甚至一辈子都过得不顺遂。其实也不难理解这个现象，因为从逻辑上讲，一个人总把时间花在了关注别人身上，哪还有精力去管好自己。从吸引力法则上看，一个人总是去接触糟糕的人、坏的事儿，又怎么会碰到好人好事呢？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时刻关心、监督、在意别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乃至衣食住行，件件都要管。他们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评头论足，甚至主动充当起了别人的生活导师。他们总是把自己的标准、原则、观点等强行地套在别人身上，他们总喜欢去指正别人，结果他们连自己都没有管好。我家院子里有个邻居周大姐，她总是喜欢自发地去承担家庭调解员的角色。比如曾经有一次，她很看不惯一对夫妻的相处模式，因为那家人的妻子很懒散，整天在家养尊处优、游手好闲，她老公回家还要买饭、做菜、洗衣服。于是她找了一个机会跟这个男子说，我是为你好啊，不要把媳妇儿宠坏了。结果人家就反驳了她两点，让她哑口无言。其一，他妻子看似什么都不做，是因为医生叮嘱妻子怀孕期间需要充分的休息，不宜过度劳累。其二，周大姐的老公整天喝烂酒，不挣钱，无所事事，她有这么好的精力管别人，怎么不管好她自己的老公呢？如今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对别人进行道德绑架，也喜欢去充当社会警察，可是我们的问题大部分来源于自己都成问题，却整天把精力耗在对亲朋好友甚至陌生人的行为检视上。其实管天下的、别人的、社会的事儿，也要分场合、看情况、掌握度。比如国家大事儿、民生问题、时事新闻等，我们肯定要关注，对于助人为乐的事儿，我们也应当挺身而出。但总是去掺和别人的隐私、他人的选择、既定的事实、你管不了的事儿、你做不了的主、你无法掌控的局面，就是过犹不及了。其实如果人人能把一些过度发酵的忧国忧民的心态放一些在做好自己的工作、过好自己的生活、维系好自己的家庭关系时，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逐渐变得更加美好。有一种成熟叫做先管好你自己。愿听到的男左女右们，我们共勉，管好自己。 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我想应该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 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我 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 小乔，静下来。我觉得真的安静是一种愈发的哈，在你成熟的过程中、长大的过程中，觉得超级超级重要的一种人生状态，就是你能静下来。 对，你关键是心如果先是能安静的静下来，你才能什么呢？干净的静下来，你才能对很多周围的东西什么呢？敬畏的静下来。就是这三静，如果在你心中都能体现出来的话，静静静，这三静， 然后开始觉得你的世界里需要你关心和你在乎的事儿， 对， 没有那么多、 才能给起劲儿来， 对，也不用到别人的世界里去指手画脚，更不用非要把自己当成什么人生导师啊，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特别的好，别人都很糟糕，你开始有一种更加平和和一种平等的感觉去看任何人了。 你说这种人、在长辈的群落中比较多见啊，因为他是一种长辈的姿态来教导你啊，而且你还没法驳他，为什么呢？他也有两大一大理论就够了，就能给你驳斥。他并没有说他自己做得很好。你比如说，你刚才的那个概念是你自己都鸡飞狗跳、后院着火、你凭什么说我，对不对？我自己做的很多地方可能比你好，但是这个长辈他上来就是，他一句话你还没法驳他，他说 因为我以前吃过亏啊，我啊，你比如说大姨妈原来嘛，我就怎么怎么样来着，就像你这样怎么怎么，哎呀，后来呀就变成哎呀怎么， 就是，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样， 为 你 好， 对 啊，就这个为你好。 结果我倒没法驳人家了，我说哦，那您在这上面吃过亏，您提醒我，我感谢您啊， 对 这种嗯。 但是慢慢你在心里会说三个字，不需要。 对，我的妈呀，我不是不需要，我是我的妈，我走开， 不需要 快点组。 还有一种就是其实这个在同龄人当中哈，或者是在一些群体啊，或者是朋友圈里还是挺常见的，就有些人他们特别喜欢觉得自己特明白，别人都糊涂。比如说在世界杯期间，我就非常不喜欢有一些男生哈，一定要在某一场球赛的时候发表假球，一看就假球，哎呦，这第三个球这作假，我真的每当我看到有这个我的同学也好朋友也好，就当他呼发出这样的吼声的时候，我就觉得原来我们开始渐行渐远了，就心里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太投入了，其实就是多大的一种综合节目，就全世界性的哈，你都应该是抱着一种正好是邀上两三朋友瞎开啤酒，然后看看玩玩聊聊就完了，但是不能说就是又就全一门心思的，就那你就还不如不招那些朋友跟你一起去啤酒花园，你恨不得待会喝多了还能吵起来打起来，对吧？就其实这是以后我们对待每一项这种世界级的这种节日也好活动也好都应该抱有的态度，你应该的就是休闲的心态。 你这么去说他是一点都不会接受的，所以 太投入了。 在那种状态下我就会想，也许他参与了足球彩票吧，也许是他的在看一场球时他的这种心态和他自己的利益是关联的，所以他可能就会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不可控的东西。但是如果像我们只是从足球，只是从世界杯单纯的这种情怀和喜欢的球队或者是欣赏的球星看一场比赛，也许你真的就算是你觉得这个球进得有点蹊跷，对吧？ 对， 也会觉得哎，这个节奏感和各方面，但你就不会一定要发表说假球啊，因为这个在一场情怀面前变得不重要。 开玩笑是也就罢了，你一定是把自己就是变成了很较劲的或者是很认真的那种，我就 当然 像我这种人我就不跟我就是打岔了，就开始用别的办法。 对，我根本就不会回复任何东西，我就把它屏蔽掉了。 我 世界杯期间我就不看他发东西了，这就是属于慢慢的哈，你也不用去怼别人，也不用对于别人在这个争执的时候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你发现不是一类人， 确实 是， 确实是， 对你没有， 因为他哪怕那一瞬间不是一类人，因为 对 每一个人被触及了自身利益的话，他的言论是不一样的。 第三十段见。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快来加盟， 投资需谨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13:02:0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3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令。 工作男左叶谦也在这里。 是的，今天呢，照片是他一个人，而且是一张背影哈，但是确认过声音就是他， 没错，就是我啊，后面头发就稍微剪短了点，那也是我。 对，不管穿着绿衣服、红衣服、白衣服，都是他。 是 在周一到周四的晚上的10点，在北京乐广播，已经有11年了，都是他 啊。 今天还在，都是他啊。 昨天还跟那个朋友说起来呢，说这个干起这个活儿一下能干11年。是因为什么？但是最后总结了一个，那是因为确实是早上编辑的时间不需要我啊，还有一些整体的这个运作是归我旁边韩立，他在用时间用自己的精力来。 怎么着？你们周末嘉年华还提到工作这个事儿了啊？ 他要是说真的是需要我，我估计干不到11年，我得1-2年我就是。 怎么样？是不是佩服我们天蝎？当然我觉得你刚才说要归结于什么，我还想哎，会像我自己所总结的是归结于爱吗？就是我很喜欢这份工作，也很喜欢在夜里和大家说说话放放歌，自己的这种状态和被你们需要的状态，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彼此的爱的传递哈，才让他就这么开始不觉得，后来觉得好长啊，已经在一起11年了，对吧？ 对， 开始你可能就是一天一天的过，对吧？过了5年，你觉得哇5年了；过了8年，哇8年了；过了10年，哇10年了。 哎，你这不是迟钝的，这是都过了多少年了，自己老哇哇的跟那儿，是要吐吗？难道？来，来自 Cassandra Wilso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Last Train to Clarksville》。 哇，62条了。 Take the last train to Clarksville, and I'll meet you at the station. You can be here by 4:30, 'cause I made a reservation. Don't be slow.Have one more. morning brings my train, I must go. Oh, no, no, no. Oh, no, no, no. And I don't know if I'm ever coming home. It's the last train to Clarksville. I'll be waiting at the station. We'll have time for coffee, colored kisses, and a bit of conversation. No, no, no, no, no, no. La da da, ba ma, ba ma. I can't hear you in this noisy railway station all alone. I'm feeling low. No, no, no. Oh, no, no, no. And I don't know if I'm ever coming home. And I'll meet you at the station. You can be here by 4:30, 'cause I made your reservation. Don't be slow. No, no, no. Oh, no, no, no. And I don't know if I'm ever coming. And I don't know if I'm ever coming home. 又来了，你还在这里吗？那一条街， 我们回不到那天。 好久不见，你好吗？ 好久不见，可以男对女唱，当然大家也可以听到女对男唱，一样的情深款款。 他想说的是翻唱的意思哈， 是， 就是我们听的原版是陈奕迅的《好久不见》，而这一版呢是来自彭佳慧的，代表女人哈，对于心底里那个好久不见的人啊，该怎么表达他们的感触啊？是这样的。23:14，今天晚上呢是一个二轮红人啊，他目前的外场评论量达到89条了。 好， 哎呀，既然是二次红人了，所以就没有必要去你家里做客了啊。 对， 150条岌岌可危啊。 二红一般都挺给劲的，我记得。 但是周一嘛， 是周一， 又加上这个周末，大家有的朋友过得也不是很愉快哈，愤愤的入睡了啊，所以今天晚上1992年出生的王大宝，别闹了，要奋力的哈，向120家， 你还是闹吧， 啊， 你闹到可能来的人更多点。 王大宝吧，他也是好心，但是怎奈呢，这个局面哈，不重要了。只要你们开心啊，早睡的早睡，身体健康啊，开心就好。只要记忆里曾经有过我们就行。哎，有一首歌不是那么唱的，是吧？ 对。 别问以后。 啊，你记忆中 我经常放的还有一支乐队，来自比利时啊，这次这球队非常出色啊。 嗯，第三名， 对 ，Hoverphonic， 他们的这首歌名叫《明天》（Tomorrow）。 Take your chances.Lenses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We don't need your ugly fences We'll make our own way out of here Stop car, get away There's so much you could see today If we don't escape 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 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等不到天黑，不敢凋谢的花蕾，绿叶在跟随，放开刺痛的滋味，今后不再怕天明，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这也是同样他曾经写的歌，然后别人唱，后来呢自己又拿回来翻唱的歌曲。他说在外场担当红人呢，确实是一个要去表达，但是啊，我们不要一味的啊建水楼啊，像王大宝别闹了，110、111、112，怎么说呢，当然哈，这个数字的繁荣啊，哪怕是加引号的假繁荣，它也是有热情，有人在这里就是撑场子嘛。但是我们更多的希望是有感而发，就是你做红人也是这样，就包括我们做主持人一样，那经常会有这档节目没有人听，对吧？我们不能因为没有人听啊，没有人跟你互动，你自己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对吧？你不能说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23:24， 不就 现在是23:25。 你一直这么报下去的话， 啊， 可能会来另外一批听众。 这就是一种特殊的时钟主持人，对吗？ 对，另外一批听众，他们是就是那种盯人家直播自己睡觉的那批。你就这么报，他们就怎么听，你知道吗？ 那其实听节目的乐趣在哪里呢？ 我不知道。 就你平常自己可以放这些歌曲，那你听广播的乐趣不就在于有一个人啊，在歌曲与歌曲之间会说一些话，有的话可能刚好还命中你心啊，这种陪伴的感觉，对吧？就仿佛你的身边啊，你的房间里突然来了一个二娃老妇啊，轻轻的对你说， 多可怕 啊！怎么了？ 还轻轻的来了一二娃老妇，你这两样搭吗？不搭。 就是到你家里对你说，好好睡觉，对吧？你不是 我自己家 父亲的， 我自己家娃刚睡，刚哄着，我就跑到人家哄人家。 对 呀， 啊，就是亲切感嘛，对吧？ 分身乏术，只能管好自己家那一摊了。好，来一首 Danny 三胎不考虑一下吗 ？Danny's Dream， 了解一下啊，可以。可以，好，第四首是他们这个专辑的一首什么呢？一首吐露心声的歌曲，就是 I've given enough， 我受够了。 好吧，我们第四时段见喽。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起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减弱后的十号台风安比的低压环流正在向北京附近移动，受其影响，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本市有分散性的阵雨，从半夜前后开始雨势明显加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阵风可达七级左右，提醒大家注意防雨防风和出行安全。明天早晨降雨持续，请提前出门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中雨，东转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北转南风4-5级转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44，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全新的周一最后半小时时间段，男左女右的两位都在这里，男左女右的这些听众们也都在这里，都在这里， 就是一种三个时段并没有把我们坐垮， 对， 我们挺到第四时段的感觉哈， 坚挺的时段在这里。 好，还是要走下流程哈，23:33:1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23号周一晚上第四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对， 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红人呢，说实话哈，有点这个扫不大眼啊，因为我们这个三令五申多次了，这个红人呢只能红一次，但是他是热情有加的哈，就是王大宝，别闹了。 而且人家已经圆满的完成了120家的任务， 是在小伙伴们哈纷纷从这个床上蹦了起来哈，突然间打开手机走进微博帮他的情况下哈，挣到了127条。 我还以为挣了127块钱呢， 挣了127条。这中间真的有一些我平常都没怎么看过他们出现哈，但是在关键时刻呢一下子亮相的朋友，而且呢也是哈，榨菜脑袋也提醒大家，不知道这场雨到底能下多大。 嗯， 要特别提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我们此时此刻在建国门地带呢还没有听到外面的雨声，但是 只要一下起来估计小不了。 是的，北京市防汛指挥部提示，23日夜间至24日，我市呢将有强降雨，请市民合理安排出行，尽量选乘公共交通，自驾车呢避开早晚高峰，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注意防范山洪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条件的单位呢建议是错峰上班哈。 嗯， 就是明天的这个局面还是挺严峻的哈，大家那个要特别的安排好。 我 我觉得你也没什么可安排的，就是你 就是 你尽量去，不要去低洼地带，你也尽量，如果不是说必须是公事，必须路经那些地方的话，你最好就是不要考虑去，智者不入险足之地嘛，肯定就是这个 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嘛，就是你的手又很潮，对吧？开车技术也一般，明天就别到路上添乱了、 哎、 这不是提前准备吗？ 你下地下，你给人开地铁去、嗯、 你这不是，但是专业人士好吗、嗯、你以为 你 活谁都能干呢？ 你也开不了。你但是有一点啊，你到地铁里边，有的人他的那个心情也是非常压抑的，他老觉得上面的那个，他处于最低洼状态，他老觉得上面的水会冲下去。 可是下面快呀，对吧、嗯、他没有任何阻碍呀。凡事哈都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做出特殊的选择啊，然后呢，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好吧？继续深夜里陪伴你的老节目。 OK， join I love you， join 哎，那别 join I love you， 那就变成跟我一块爱他，咳咳，跟我一块爱你，这个爱还是自私的，叫 join I love you。 Thank you. 要努力努力的不爱你，所以我让自己那么喜欢你，这样你就不忍心和我分离。我想我讨厌讨厌骄傲的你，也讨厌美好美好的那个你，于是我要自己假装讨厌你，那么你就舍不得离我而去。我必须说我真的不会喜欢你，我不喜欢你占据我所有思绪，连你的窃笑也像是故意，从早安后的早餐到晚餐后的晚安，别笑了别笑了，我不会喜欢你。 歌曲之后哈，就是英文歌曲的告白歌曲之后， 是 我回应了一条 告白的，还是挺苦的， 是 苦涩的，那 John I love you， 所以我用陈柏霖回复吗， 是 我不会喜欢你。 对，嗯，你们大家好像跟我也一起琢磨过，为什么当时咱们把这个 John 给翻译成，就是咱们这儿为什么 约翰， 约翰多难听。因为我这个人 还不如凯文呢， 对，我个人我觉得是很难听，我觉得就直接翻译成强都比这个要强得多，强几百倍，这个， 可是约翰很有气势啊。 嗯， John 怎么就变成了 约翰， 嗯， 这说起来就觉得很有劲儿吧。 嗯，好吧好吧， 对，约翰他爱这个被爱，是吧， 当然那个后来有一些听众给我找过那么三四个答案出来，说这是其实他就当时 John 的发音呢，不只是英文的发音，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地中海的什么那种发音，他那个 John 就不发那个，就不发那个 John 的音，他就有的时候他比如说在法语里他就不发音，或者有的是在那儿发成哟的这种音啊，就是我就莫名其妙啊，反正就在我这个脑海里被翻译成约翰一直是很莫名其妙。 嗯，两首歌呢在一起哈，就像是突然之间向你扔了一个漂流瓶啊，这个突然有人很情投意合的懂你的心情啊，跟你聊了一会儿。 TA 步行数十步啊，就是他步行数十步啊， 步行数就十步，你就别上来撂了，就是 每天在微信运动上都垫底儿了， 走十步， 对，我一直以垫底儿啊。他说这两首歌都很好听， 嗯， 哎呀，风雨来的夜哈，温柔的小忧伤， 是啊， 没来呢，还没来呢，你先别盼着来，我们待会儿还得回家呢。 不，我带雨伞了。 你这个人，你这真是，也是 我 刚才不是说过这个， 你 对 大一点，大一点， 是说过这个。 而你们这个男生在这种雨季不天天带雨伞吗？ 也不是天天不带，有的时候也带。 不也是，好像我们女人她在包里要放个小花伞，什么掌中伞。你说你们个大男人要在包里面， 车里后备箱里呢？ 柳哥，你等着，我给你拿把伞。 后备箱里一拿，拿出来一个什么呢？ 特长的大雨伞啊， 跟那个拐棍儿似的， 这是都伦敦的雨伞那种感觉。 拐棍伞，你这怎么弄？ 气势啊！我们女生属于有太阳的时候就遮阳啊，就属于有防晒；然后没有太阳呢就。避雨啊，一个人把自己照顾好好的，好不好？ 这个， 哎呀， 自从有了弹簧锁、弹簧刀，后来逐渐出现了弹簧伞，还是记得这个，还是弹簧还是给别人带来很多的方便。不过最近呢，这个弹簧伞又不实行，就是实行一种非常绅士的自己撑开。 嗯，就是你更希望是一个结实的雨伞， 是 对吧？弹簧嘛，它毕竟不管是两节三节，它都是一个频繁使用当中的一个消耗嘛。 是，好，这首歌叫做《丝一般的早晨》。 丝一般的早晨， 哎，你有点像那个一个广告嘛， 啊，润滑感的是吗 ？Velvet morning，、 哦、还有巧克力，嗯。 myself so 像不像丝绒？我不知道， 我以为一个人的名字丝绒。 对，嗯，像不像那种丝滑般的早晨的感觉？因为它有点蹦跳，那个感觉，它刚才我听了听，确实还是有点蹦跳感， 韵律感还是很强的哈。 所以，真的是不是你心目中的那种丝滑感觉？我不知道哈。总之，这首歌叫丝般的早晨。 OK， 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小熊对不起呢，从第一时段开始哈，他虽然不是个红人，但是今天晚上很积极。之前他说他要去面试嘛，他说我说今天的后半夜会下雨，他希望为我们祈祷下班的时候不要下雨啊，这么美好的夜晚。他呢也是一个天蝎女啊，有时候特别爱纠结，感性大于理性啊，尤其是在夜晚，真希望有魔法一觉醒来就好了。我跟你讲啊，我们天蝎女啊真的是越活越会更加的内心的坚定和勇敢， 所以你们天蝎还不是很贪心，要搁在别的星座说我要有魔法我一觉醒来是不是什么都好了，是什么都有了。 对啊，就是我们只对自己关注的一部分， 你并不是说想什么都有，这不可能什么都有嘛。所以人第一想到的是自己的那个利益点，就是有很多人都是想我什么都有了该多好。应该其实你是说我什么都好了，哎，这个心境就更高了一些。 那当然 什么都好啊，原来就是糟糕的一塌糊涂。 反正在水逆期吧，大家都得谨慎啊，甚至呢凡事哈要比平常更多用心啊，不管是电子产品啊、出行啊，另外就是一些余情未了的东西又回到你的生活当中啊，都请问问自己的内心，是我要的吗？ 嗯， 是不是来无故来考验我骚扰我扰乱我啊！ 对， 淡定啊！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里了，当然我们也要谢谢王大宝，别闹了，让我们今天的评论量达到了167条。 是，谢谢你。 二红，这个红人呢还是很给力的哈。好吧，都睡个好觉，做个好梦，全新的一天要来了，晚安。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我真的好想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可惜 正一时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哦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